上色彩， 还好我皮肤很黑， 我灵魂太直觉， 连呼吸都凭感觉， 承诺的谎言不会， 你可傻一点，我也要音乐， 我很安全，大不了你想象中的那只招摇蝴蝶，绕着你飞过，我你看了看了看了，是幻觉无所谓，是你看我的方式不对，我很骄傲，装不像你预谋中的那个花光世界，假装完美解释，我看了看了看了，谁第一无所谓，是你看我的方式不对， 你终将发现原来我更沉浸更狂野，你也会发现这世界已经改变，伤心我下次再见再见，即将看到我在死板堆， 虚拟的欲望在扩散，关注上传下载，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一秒一个点击浏览，一个胡说，蜻蜓点水之间错， 我很抱歉的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之蔓延，哦，我的爱有你才 不是他们全体窃听想留到天亮，哪怕明天烟圈会黑臭得不像样。那天借你的肩膀哭了，他说话不算谎，你只弹吉他却不唱歌，背景音乐吗？想过一定是个没用吧，动不动就红眼眶，他不声不响不见了，像被蒸发一样。你用来安慰我的话间最好听的讲，自己却笑得勉强，默默抽出了手掌。等我转身你就会追过来的，当你眼神流转浮生问我是爱是感情，那我分不清楚了，只像一扇都是这几秒在重复着，等到夜光正所云爱的断落，跑花管的永远是什么？不管天窗锁着，只想目光暖和，因为在我关起之前另一段说是你的。就红眼眶，他不声不响不见了，像被蒸发一样。你用来安慰我的话间最好听的讲，自己却笑得勉强，默默抽出了手掌。等我转身你就会追过来的，当你眼神流转浮生问我是爱是感情，那我分不清楚了，像一生都是这几秒在重复着，等到夜光正所云爱的断了，好花光的永远是什么？不管天窗锁着，只想目光暖黄，因为在我关起之前另一段手势流转浮生如我，是爱是感情那我分不清楚了，只想一生都是这几秒在重复着，等到夜光正所云爱的断了，黄花光的永远是什么？不管天窗锁着，只想目光暖和，因为在我关起之前另一段手势。 太阳逃避面对，可是看不见听不见想不到，还是被寂寞包围，我好疲惫，诚实面对自己，原来我早就爱上了你，越想要否定越折磨自己，无法自拔心笑，眼睛一场美丽，牵动我的全世界，为了你蝴蝶降低，诚实面对爱你，不在乎世界流言蜚语，让我拥抱你，让我保护你，让我们都愿意相信爱，爱一个 要答案，需要你的温暖。是我放不下，忘不掉，想不开，才用逃避面对。可是看不见，听不见，想不到，还是被寂寞包围。 是。

剩下的人的圣诞节过掉节，最好又给我下起雪，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能有伤害是最美，剧情是你才写，有点误解我们之间，我擦着雪不自不觉走了更远，绕着圈我怕你惦记一根烟，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小迷路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

而对于爱美的女性朋友来说，变美的季节就快到了哟。 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中国指数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一二线热点城市的调控政策升级，住宅市场的成交量持续回落。其中，一季度50个代表城市商品住宅市场的月均成交量在265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约15%。环保部公布了一季度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空气质量状况，石家庄、保定、邢台三地空气质量最差。北京市8号起实施以取消药品加成为主要内容的医药分开改革，市卫计委预估改革后药价平均降幅将达到20%左右。 北京日前下发被称为最严网贷监管政策的网络信贷信息中介机构事实认定及整改要求，禁止网贷平台对接融资租赁、典当、保理、担保等渠道涉及的资产证券化、类资产证券化等义务。日前，被誉为科幻界诺贝尔的雨果奖公布了2017年提名名单，刘慈欣的《三体》系列第三部入围该奖项。 或许路上有些拥堵，摇下车窗，一起看路边的风景。 或许有些想他，触摸一种心情，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一份日前发布的2017年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称，节后的求职期，全国白领呈现出了积极跳槽的态势，人均投递简历15.89份，其中北京人均投递简历数呢更是达到了36份。那你对积极跳槽怎么看呢？你近期有跳槽的经历或者是计划吗？来看网友评论。小林就是我说，我也想跳啊，可惜没有接收我的地儿啊。三七花开说，其实积极跳槽并不利于事业的长期发展，与其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如稳扎稳打吧。与其频繁跳槽，不如安下心来，在一个合适的公司坚持下去，踏踏实实的把当下的工作做好，在工作磨练自己提高自己的同时，你就变得优秀了。有的时候不是你跳槽，而是别人要来挖你哦。继续刷新微博。新华网发表，中国又创了一项世界第一。那国家邮政局就说呀，中国的快递业务规模稳居世界首位，在全球占比超过了40%。2016年快递最高日处理量超过了2.5亿件，人均使用快递近23件，那这真是不得了啊。那你大概多久收发一次快递呢？来看网友评论。朴蜜轩说，我又参加了一项世界第一的项目啊。董董婚礼说，一年平均才23件，一个双十一都不止吧。其实雨阳真的很久没有统计过快递收发的频率了，不过这么算算来真的是有点恐怖哎，可能要多手哦。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一。

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我们的身体白天处于一个交感神经占优势的活动模式，所以说摄取的热量呢容易被燃烧，而在晚上呢，身体是处于放松模式的，糖类代谢下降，热量容易变成脂肪的积蓄。那在这儿呢，雨阳要跟大家推荐一种减肥的好办法。那对于很多想要减肥的朋友来说呢，给您推荐的一个食谱就是豆腐和蔬菜减肥法。只需要简单的准备，把这豆腐和蔬菜一起烹调5到10分钟。这样的饭菜呢，很理想的就是豆腐和蔬菜啊，是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即使正在减肥也能够摄取到足够的必要的营养养分。春夏的时候，很多爱美的朋友都在为这个减肥伤脑筋，希望雨阳给你推荐的豆腐菠菜减肥食疗法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帮助哦。经典九六九，我们继续听歌。 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九六九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 为了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中国环境保护部日前表示，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这是环境保护有史以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从4月8号起，北京市将正式实施本次医药分开综合改革，药品阳光采购作为改革的措施之一，将随之同步实施。届时，药品采购价格将平均下降8%，加上医改医院取消15%的药品加成。这意味着，除了已经试行取消药品加成的试点医院外，北京市其他参与医改的医院，其药品价格总体预计将下降20%左右。日前，卢沟桥北里和南里的老旧小区外套式防改和抗震加固工程正在紧张推进中，预计今年6月将实现外延亮相，9月全铺完工。这是丰台区首次采用外套式的技术，在原有的结构外套上了一道新的结构，不仅能让老旧小区更加结实和美观，并且每户的住宅面积将增加不少于12平方米。北京发改委日前透露，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到大兴段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获得批复，这意味着俗称为北京大七环的首都环线高速公路距离全线贯通成环又近了一步。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会活得很好，没关系， 是你不平衡，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年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先生好春，哦这情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从我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跟别人之间有何来去， 我 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跟别人之间有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也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心属那我 经典老歌，一路随行。大家好，我是陈明，这里是 FM 96.9。 Run.

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南宋时期的宁波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因临近都城而成为了京西重镇。靖元元年，宁州升庆元府，西城门朝京门也改称望京门，只是一字之差，却有着无限的意味。也正是这扇城门，门前的运河直通临安，并在那里勾连起了江南运河，成为了南宋一朝的生命线。连江通海的宁波，一旦连通起大运河和海丝路，也就站在了大陆帝国和海洋世界的十字路口。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带你来到海陆的十字路口宁波。位于城市中心的月湖公园是宁波城市的源头，从唐代以来，这里长期是这座城市的水源地，沿湖分布着大量的古建筑。银台地是典型的浙东民居，高丽使馆遗址则是对外交流的明证。湖心柳汀上还有关帝庙，大名鼎鼎的天一阁也在湖岸西面的不远处。而位于海曙区江夏街道大沙泥街258号的天峰塔也值得去看一看。早于宁波在三江口地区建成126年，天峰塔已经是这片土地上的地标建筑了。寺内的佛塔也曾是引导船只航行的灯塔。1984年重建天峰塔时，发掘了塔下地宫，出土了单孔银炉、银塔、佛像等等珍贵文物，也都藏于宁波博物馆。而在江东区江北东路156号的庆安会馆，这座极富东南沿海特色的中式建筑是宁波北号船帮的天后宫和会馆，建于1853年，曾经取海部扬波庆西安澜之意而得名。建筑装饰以砖雕、石雕、木雕建成，戏台藻井极为精致华丽，现在也继续展示着宁波地区的轮船演进史。江北天主教堂建于1872年，是东南沿海地区最古老的教堂之一。高大的哥特式钟楼曾经长期是宁波的地标。2014年7月的一场大火使房屋主体屋顶坍塌，到2016年9月才重新开放。教堂北面的老外滩是宁波帮的发祥地，也是宁波近代化的起点，保存有浙海关、英国领事馆、宁波邮政局等等近代的建筑。位于江北区红塘街道的保国寺，于1954年有几名实习学生偶然发现北宋木构，它的建筑实力更加领先于宋代建筑的国家规范，营造法式90年。1000年的时间和潮湿炎热的气候，并没有腐蚀浙东山间这些繁复精美的藻井斗拱，这是可与南禅寺、佛光寺互相辉映的江南瑰宝。宁波博物馆庞大现代的馆舍是一个意味深远的暗喻，现代的宁波正是从传统的瓦片中生长出来的。东方神州的陈列展现了这座城市从河姆渡至今的发展历史，海运、贸易都是无法回避的关键词。收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城市口号背后，是永远不会停歇的探索精神。青瓷之路尽管名为海上丝绸之路，但从中国出发的所有货船中，瓷器才是当之无愧的大宗商品。宁波城外的上林湖月窑是瓷器的诞生地，从东汉以来，浙东山林的千峰翠色就倒映在一碗一壶的风采中。月窑是青瓷之路的起点，也是宁波城内永丰库遗址中无数破碎瓷片的故乡。这个时隔700年才重新打开的瓷器仓库，完整地重现了庆元港全盛时期的繁荣风貌。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